教会的意象是更加似耶稣基督。这个今年的主题讲到神宏大拯救故事，重新去到福音。在这个福音里面，其实是要我们每个人设立一个目标，就是更加似福音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。今天两堂是以罗马书为主的经文。要读的经文呢，其实有两段，我们会首先读了15章，在这个秩序单章里面也有这个的经文的指头。而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，就是神宏大拯救的故事呢，我劝你们的上。那么经文呢，就在第15章得4节，所以呢我现在给你坐在这里读，那么就一会我们会读第5章的时候，我们先要起身。因为第5章是在讲到中间才读的，15章30节我会读，先读然后请你回应。31节，而我劝你们弟兄们，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有藉着圣灵的爱，与我一同竭力为我向神祈求。并叫我信着神的旨意，在喜乐中来到你们那里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多谢你们的祝福，最后那句是祝福话，多谢你祝福我，通常我祝福你们，奉主神的名，不过刚才是你祝福我，多谢你们。在祈祷之前，我们一起的祷告。真是主，我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教一切相信的。由我们信耶稣，可能很多年前，可能很多几个月前，到今天，到我以后要走的路，福音是拯救所有相信的人。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的信心蒙主的造就，让我们从罗马书里面去思想到我们的生命原本属于你，又怎样能够奉献给你。多谢你给我们刚才的诗歌对我们的提醒，又愿现在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。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名字。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字，就是我劝你们。有一次呢，有个太太呢看完一个关乎吸烟的有害的文章，她跟她先生说，她说科学家呢，在那个文章里面，科学家说呢，如果你吸一支烟呢，就会短命6分钟，所以呢我劝你戒烟。她老公说，你想害我？她老婆说，什么害你啫，我劝你戒烟啊，是我爱你，我为你好啊，为什么你说我害你啊？个丈夫说，你知不知道这篇 文章里面还有说，那些不吸烟的人，吸二手烟的人呢，会有更多的危险，命更加会短。我办公室里面呢，所有人都吸烟的，如果我不吸烟，我就吸二手烟，命更加会短，所以我怕死，所以我才吸烟。他太太说，哇，这样啊，以后呢，麻烦你呢，帮我和个女儿买两包烟，我们都要吸。因为他太太觉得我又吸二手烟，又快点死，那就吸一份，大家是不是？我劝你们，在罗马书呢，如果你查这个我劝你们这三个字呢，只有三个地方出现的，12章1节、15章30节和16章17节。12章第一节呢，我们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，他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然后第二次呢，就在15章30节，刚才我们读了，他说我劝你们弟兄们， 咁我一阵间会再详细讲。十六章十七节讲咩嘢咧？弟兄们，那些离间你们、叫你们跌倒、背负所学之道嘅人咧，我劝你们咧要留意躲避他们。嗱，今日咧我要讲十五章三十节。点解唔讲十二章一节咧？因为十二章一节咧，其实呢段经文咧，其实可能你听过好多次，你可能自己都识背。甚至乎咧，如果你喺2007年嘅时候咧，我哋嘅主题教会主题叫做变革为生咧，我系用咗一连串罗马书嘅讲道咧，嚟去讲包括十二章一至二节。嗱，我唔知道2007年嘅时候你系咪呢个教会？有几多人喺2007年嘅时候已经喺呢个教会嘅？请你举手，举高啲好唔好？大概一半。哇，可以翻炒啊！啲讲道攞翻以前2007年，因为就算你在2007年坐在这里听过我讲变革为新罗马书的时候，你都可能不记得的，所以应该拿回出来翻炒一下。十二章第一节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到每一位基督徒，因为一至到十一章所讲的福音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所以结束的时候，十一章结束的时候，进入第十二章的时候，第一节他就说，所以因为前面十一章讲了神怎么爱我们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神怎么藉着耶稣救我们，所以呢，弟兄们，讲弟兄呢不是等于姊妹无份， OK， 虽然个字是真是弟兄，但有姊妹，包括姊妹。保罗就说我劝你们什么呢？他说对这个这么宏大的拯救的福音，我们应有的回应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你今天还在坐在这个地方，你是生勾勾的。有一天你和我好话不好听，身体就会在一个棺材里面，可能你在这里要做个安息礼拜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在一个棺材里面，那时候是死的，是不能奉献的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你坐在这里活生生的时候是可以奉献的，是一个活祭。他说应该是这样做，不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等我们死了，然后你跟神说等我死了之后我进入永恒，就在那里侍奉你。个个一样进入永恒，个个都在天上面侍奉上帝。但是现在保罗讲，现在你将身体献上，所以当我们有气息在地上仍存活的时候，就为了主耶稣而会奉献自己给神，侍奉祂，敬拜祂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信仰。当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这个信仰是什么信仰呢？是要奉献自己给耶稣基督，为主耶稣而活。能够奉献自己的弟兄姊妹，十二章的第二节怎么讲呢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察验何为神善良顺存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讲给我们，除了我们要奉献自己为主而活之外，我们要不断的有心思心态上被神的灵、神的话语去改变，更新我们的信仰。所以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，除了一个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信仰，也都是一个不断的在心思心态被神的灵、神的话语去改变，一个更新，不每日更新的信仰。所以我感恩就是刚才我们唱有几首歌，里面都其实提到同一样，重拾信念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应该是你的信念，除了奉献自己身体为主而活之外，也要奉献你的心灵被神的话语、神的灵去改变，每日更新我们更加似耶稣去生，去过这个生活。重拾这个信念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讲完这篇道，我希望这个是你的信念，奉献你的身体，奉献你的心灵给上帝。诗歌也提奉献一生，不是 系净牧师昔日被神呼召奉献一生。你记得我讲《使徒行传》嘅时候讲过，保罗一信主，同时有咩啊？使命俾过佢。你同我都系一样嘅，我哋有个使命嘅，每个人都有个使命的。我哋要跟从耶稣，学效耶稣，我哋嘅心意要更新而变化，我哋嘅身体要献上俾上帝。喺年终嘅时候，让我重新鼓励弟兄姊妹，除咗我哋要拥有一个奉献自己嘅生活嘅信仰，亦都不断喺我哋嘅心思心态被神嘅灵、神嘅话语嚟去改变。换句话说，是一个关乎你身心灵的信仰，是一个全人的信仰。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你的信仰是一个全人的信仰，就是你的身体、身心灵都有份的信仰。有些人可能奉献的身体，今天你知不知道你坐在这里，你奉献你的身体给上帝，但是你的心未必在这里，是吗？你可以个人坐喺度，但系你个心可能云游障碍。一阵间食咩午餐好咧？一阵间去边度入油平咧？今晚嗰餐点算呢？有啲人嘅身体唔喺度，你见唔到佢系咪？可能佢不断喺度更新佢嘅思想，但系他没有奉献他的身体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原因，有不同的原因。但弟兄姊妹，我要讲的是，我们这个信仰 不是只是身体的信仰，是心灵、精神、灵魂的信仰。我们是一个全人的奉献。当我在思想，当我自己在思想十五章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保罗说，我劝你们，他劝什么呢？这个大概在这个分析里面，在这个纸头上面都有的。在这个分析里面，究竟保罗说我劝你们的时候，即是回到第十五章的时候，究竟保罗劝他们什么呢？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他劝呢，他劝他们什么？与我一同的竭力为我向神祈求。保罗呢就劝教会为他祈祷，向神求啲咩嘢呢？下一节三十一节系咁讲，叫我脱离犹太不顺从嘅人，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嘅服事嘅事，可蒙圣徒嘅悦纳。如果你睇呢段经文咧，佢有两个叫嘅，即系话劝佢哋为佢帮佢祈祷，祈祷咩嘢呢？两样嘢，一个系反面嘅，一个系正面嘅。反面系咩嘢呢？叫我脱离犹太人不顺从的人。如果你看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都曾经看过，我们看到很多当时的犹太人，保罗其实都好像这班犹太人不信耶稣是基督，但是当保罗信了耶稣，在这个大马士革路上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跟着怎样去传扬耶稣的时候，那班听他的犹太人对他怎样？是不是欢迎他？啊，你真是好了。不是，我们上堂不是说他是个卖国贼，是吗？那些犹太人怎样？不信的犹太人迫害他。在第九章23-25节，然后这里看《使徒行传》，犹太人不断的逼迫保罗，13章48-51节，很多很多。在当时呢，那个的环境就是保罗准备将一些奉献的钱带去耶路撒冷。他知道呢，因为他知道有人跟他讲预言，就是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。但当时他要带那笔耶路撒冷的教会穷了，需要金钱的资助，他在他的教会里面筹了一笔的钱就带去耶路撒冷。但当时有人告诉他你不要去，21章8-15节，因为去到那里你会受迫害，甚至没命。所以他在这里，当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信徒的时候，他说你要为我祈祷，好叫我能够脱离犹太人不顺从的人当中。 他们的迫害。他说，教会弟兄姊妹，请你为我祈祷。我今次去我不知道的，我觉得神好像跟我说，说什么呢？但我们知道我们周三晚是有祈祷会，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祈祷的重要，我都知道祈祷很重要，但我看回头我发觉我很少在教会的祈祷里面分享我自己的需要，可能是一个 pride， 一个骄傲的问题，所以我很少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自己的个人需要，家庭的需要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现在好像是透过这段经文上帝跟我说，就是在祈祷会里面，除了我们是应该为教会的事工，教会弟兄姊妹的身体的需要、病的需要祷告之外，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需要，要求弟兄姊妹为我祈祷。刚才我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不断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被神的灵、神的话语来改变的一个新心灵的信仰。我可能要学习怎样是跟弟兄姊妹去分担分享我个人的需要。你看看使徒保罗，其实罗马教会他未去过，如果你看看第一章，他说我希望有一天去你那里，他不认识那班人，但是他跟那班人说你要为我祈祷，叫我能够脱离不信主的人的心。在这里更加再次提醒我们，其实我们需要透过祷告去信靠神，我们需要透过在祈祷会里面的祷告，整体的祷告去倚靠神。或者这个故事可以成为大家一个鼓励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呢是由英文翻成中文，现在就刊登在一些杂志里面，网上的杂志里面，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。他说在乡村里面有一个少年人叫查理斯，14岁的时候他就离家去做了人家的仆人。那天他要离家的早上，他妈妈就这样祈祷，他说恩主，求你怜悯我这个亲爱的仔，我将他交给你看顾，由现在开始他可能遇到很多试探试炼，我恳求你保守他，愿他靠坚固的信心和诚实勤奋的工作，使到他在你所做你将他放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尽了他的职责。咁佢就离开，佢就做人嘅奴隶或者仆婢。咁咧，佢嘅主人咧系做生意，咁佢就俾佢咧系管一盘数。佢查理斯面对一个最大的考验系咩嘢咧？佢喺个算账、计算嗰个埋账嘅时候咧，其实系佢主人特登咧整错了当时呢大概20个金币，特登整错要试他。即换句话说，如果查理斯觉得主人是漏了这20金币，其实他可以将他带入自己的袋。但是你记得他妈妈的祷告是吗？他很诚实地跟他的主人说，他说你这笔数里面多了20个金币， 个主人听到之后好赞赏佢，因为其实系要试佢，睇下佢老唔老实。所以咧，佢个主人咧就升佢职啦，而且咧帮佢娶个贤惠嘅妻子。最后咧，佢主人做咩嘢咧？廉价嘅租咗一个农庄啊，将呢个农庄就俾佢咧做呢个农庄嘅主人。点解咧？因为佢嘅信仰帮助咗佢去面对呢个试探。查理斯喺呢个嘅时候有一个感慨，佢话：我妈妈最突出嘅地方系咩咧？佢系固定嘅为我嚟去祷告。佢话每一日朝头早六点钟，每一晚八点钟，朝头早嘅祷告就系话求神带领佢嘅儿女喺嗰日嘅工作里边，然后八点钟嘅祷告咧就系话多谢主你带领佢哋经过咗一日嘅工作，而家可以平平安安嘅睡觉。佢话但系佢好记得，当佢离家嘅嗰日，刚才唔系讲过佢妈妈嘅祷告，佢妈妈祷告系咩？因主怜悯我亲爱嘅儿子，我将佢交俾你看。他从现在开始遇见的许多试探，我恳求你保守他，愿他靠坚固的信心、诚实勤奋的工作，使你将他放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尽他的职责。他很记得妈妈这个祷告，亦都是神听了这个祷告，在他的试探里面他没有失败，而反而神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使徒保罗一位写圣经的伟大使徒，在亚细亚建立不同的教会出名的使徒，竟然在这个地方恳求弟兄姊妹，他说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，叫我脱离不顺从的人的手。弟兄姊妹，有三个要求。第一，我请你为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，为我个人来祷告。我想弟兄姊妹可能你做紧，好多弟兄姊妹感谢神。如果你没有做，请你为我祈祷，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。第二，我在发出第二个请求是，弟兄姊妹，请你想一想礼拜三晚的祈祷，至少你可以一个月里面来第一个周三的祈祷会，那是联合祈祷会，你可以跟弟兄姊妹其他堂的弟兄姊妹在一起，然后我们联合祈祷会唱完诗之后，通常我们都分为三个小组，各去广东英文，所以你最后都是用自己的语言祈祷。第二个请求，请你考虑在一个月里面能够参加一次的教会祈祷。第三个请求，请你为我家人祷告，亦都请你为你家人祷告，为你家人里面未信主的祷告，又或者你家裡面信了主，为你家裡面信了主的家人，他们的信心，他们与神同行的心，他们跟从主脚步的心。当然我们可能都为我们的家人里面，特别是出去读书的，为他们学业，为他们的事业，为他们的身体健康，为他们的出入的平安来祷告，但是我们应该多为他们属灵的需要、属灵的品格来祷告。三个请求，第一，请你为我在教会里面侍奉祈祷；第二，请你考虑一个月来参加一次周三的祈祷，七点半钟。特别我鼓励你 第一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三就是我們聯合禱告，那個其實最好機會，你可以見到其他弟兄姊妹。第三就是為我們的家人，為你的家人，信主未信主的來禱告。保羅在這裡不恥下問，同一個教會他從未見過的弟兄姊妹，他說請你为我祈求。我觉得神是这样跟我说，我都是这样 向你发出你的要求。在这里有两个叫字，是不是？第一个是负面的，他说叫我脱离这个有不信主的。正面的就是他说叫我呢为耶路撒冷所办的事可蒙圣徒的悦纳。弟兄姊妹，我刚才稍微提过这个所谓所办的服侍呢，服侍的事呢是什么呢？其实呢有很多的经文呢，有很多译本呢就告诉你，其实就是使徒保罗呢是带着一笔的金钱呢，一笔的奉献呢，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帮助当时有需要的教会，所以他筹了一笔的钱送去耶路撒冷。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三节曾经提过的，所办的事就是带捐款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。保罗知道送钱去耶路撒冷的教会不一定受人欢迎，不一定叫人喜悦，真的带奉献去不是一定皆大欢喜的事情，因为他知道去到那个地方教会可能接纳他，但是周围的未必接纳他。其实如果你看回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初初保罗信了主之后去到耶路撒冷见使徒的时候，当时真的没人敢碰他，没人欢迎他，因为他是逼迫基督徒嘛。感谢神有巴拿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作主的工，保罗在做主的工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其实都在做美事，但是教会里面的人不是个个都是这样看的，不是一定是赞扬的，不是一定受欢迎的，不是一定个个人都喜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说要祈祷，就算是一件美事，带奉献去给教会有需要的教会是一件美事，都要祈祷。我们刚才提过直堂的事工，弟兄姊妹，其实是一件美事来的，但是不是个个都喜欢的。有些人会想，嘿，我们教会呢现在地方都不够用，为什么不 起多一点然后才去直堂呢？是吗？其实是两样东西来的，弟兄姊妹，我想告诉你。所以不是个个都赞成直堂这件事。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原本是美事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这样看的。事在人为嘛，事能够出问题呢是因为人出问题的。弟兄姊妹，作主的工都需要好好的祈祷。弟兄姊妹，我很感谢神，我真的很感谢神的，就是我们教会是很少人去讲批评的说话，因为我很感恩。不是我们不应该批评，不过我想告诉你，你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所以保罗都知道做主的工美事一样会有很多问题出来，而这些问题是需要多些的祷告以至圣徒悦纳。我想我们作主的工的时候要好祷告，有三方面要祷告。第一，我们不要不记得有撒旦魔鬼这件事，他从来不愿意放过我们。如果你说我要爱主跟从主的时候，他不愿意你爱主，不愿意跟从主，他很想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感受来破坏这个教会的合一、相爱和同心。 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，弟兄，求神败坏魔鬼撒旦的阻碍，免得我们不同心，或者我们不能够因为不同心而彼此的不能够相爱。第二样，我们要好祷告，要主来对付我们的罪、软弱和自我中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每个人都有，所以你应该为你自己的罪、软弱、自我中心向主祈祷。我这几年学了一件事，有时候有这个错不一定是对方要完全负责，或者事工出问题的时候都不一定是其他人的责任。我先去反省我自己，因为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有我软弱，我有我自我中心，我要去在神面前求神来去对付我这个人，我要在神面前求他指示究竟我在这件事、人事上的问题我要负的责任。这个不容易，你知道我们多少人肯放下自己，但我想告诉你，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放下自己，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，父啊，求你挪开这个苦杯，但不要以我的旨意，是你的旨意。他放下自己的旨意，放下自己的喜好，放下自己的思想，放下自己的心态，放下他整个人，他才能上十字架。如果我们说要跟从耶稣，请你在这方面学一学怎么跟从他，放下自己。第三，为我们求主给我们谦卑、恩赐、资源、力量去做他的工作。谦卑、恩赐、资源、力量为主作工。我感恩的是，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其实都在做这件事，但我们要再接再厉，侍奉主是一件美事。其实是美事，不过是会有我们去问题，是不是圣徒的悦纳，即是神最后悦不悦纳这件事，是需要很多的祷告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请你们为我带这些美事捐款去到耶路撒冷祷告。然后保罗在三十节那里他在这个劝里面，劝我们祈祷的时候，为他祈祷的时候有两个句子，我在这里用斜体的字将它列出来。他是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。当我翻查这两句，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藉着圣灵的爱这两句的说话的时候，我发现呢，原来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一句的希腊文在哪里出现呢？在五章一至到十一节，五章一至到十一节，第一节怎么说？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，我们得与神和好，就是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。在你的讲义里面漏了我们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加回上去。还有一节经文，十一章，五章十一节，不但如此，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以神夸口，两次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五章里出现。那还有一句的，是不是又藉着圣灵的爱？这句说话藉着圣灵的爱或者灵的爱只在罗马书出现两次，就在第五章，五章五节，盼望不至叫人羞愧，因为神的爱晓灌我们心里面，是藉着什么？ 神给我们的圣灵。这个爱和藉着圣灵呢 再一次出现，其实在第五章那里出现的。那话说呢，第五章很重要。今天时间了，讲完我想着还要讲讲一点给你听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有看一些 连续集的戏呢，你就知道呢，他结束的时候要等你看下一套呢，就在这里卖个关子给你听。所以你等到下一堂呢，我会再讲第五章。原本我第五章呢我想讲一些的，不过时间又到了，我想我停在这里。所以其实呢，我想着是读第五章的，跟你一起。所以一会儿其实要叫你起身读第五章一至十一节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第五章是很重要的。因为第五章里面有两句在第十五章里出现。而这两句其实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轻这两句。这两句其实是讲到藉着耶稣基督，又藉着什么？神的灵，圣灵啊，弟兄姊妹。出年呢，我们教会的主题呢是跟圣灵有关的。如果你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福音啊，是不是神运大的拯救故事。我们听这个福音，我们信这个福音，但好像我们生命没有改变，没有很大的改变，为什么呢？其实跟圣灵有关。所以去年我们会去思想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灵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扮演的角色。我们不会走灵恩派的教会的路线，不过我们会正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。可以很快的跟你福音是什么？以前我派过一张纸头呢，是从罗马书去看福音，有七大点。神是创造我们的上帝，罗马书第一章。所有人是罪人，不能够救自己，一至三章。四至五章是上帝因信称义来拯救我们，这个因信称义好像恩典，是一份礼物，以致我们得到神的饶恕。第四点，罗马书六至八章，神是藉着祂的儿子和祂的灵来救赎我们。我们在基督里面取代我们在亚当里面，耶稣的死和埋葬和复活，罗马书，这个是福音的核心。第五点，上帝完全怜悯与恩典和他拣选的主权，这个九至十章，上帝拣选以色列人，上帝今天拣选你是外邦人。第六点，等外邦人数目添满，上帝的救赎会完全的成就，第十一章。第七，最后，当我们信了福音的时候，这个福音怎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，十二章到十六章。我们要回到这个福音，回到耶稣基督救赎，回到神自己。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拯救，我们今天救不到自己，我们只能够靠神拯救我们，改变我们。我们低头来祈祷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，帮助我在这个福音大能底下，由死再活过来，由在黑暗里面走向光明，在一个自我蒙蔽的日子里面被神的灵光照，在一个罪孽深重的日子里面得到神的赦免， 是一个我们浑浑噩噩虚度一生的日子里面，今天我们翻出来要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在我们无助无靠的时候，带我们去倚靠你；当我们失落的时候，请你寻回我们，叫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也为死而复活的主。多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字。